作为一个季节而言呢，春天的确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希望和期待，因为当你看见满眼春色的时候呢，就会情不自禁的把很多原本有点不堪的事情全部都朝非常光明磊落的方向去想。节目开场听到的第一首歌叫做春天花会开，来自任贤齐。继续要听的歌曲来自庾澄庆，就是当年夫妻档的创作，在天堂专辑当中叫做春泥。 满天的花雨纷乱落在耳际，你我沉默不回应，牵你的手你却哭红了眼睛，路途漫长无止境，多想提起勇气好好地呵护你，不让你受委屈哭也愿意，那些痛的记忆躲在春的泥土里，滋养了大地，开出下一个花季，风中你的泪滴一滴落在回忆里，让我们取名叫做珍惜。迷雾散尽，一切终于变清晰，爱与痛都成回忆，遗忘过去，繁华灿烂在天际，等待已有了结局，我会提起勇气好好地呵护你，不让你受委屈哭也愿意，那些痛的记忆落在春的泥土里，滋养了大地，开出下一个花季，风中你的泪滴滴滴落在回忆里，让我们取名叫做珍惜。 下面的歌曲呢，就是来自孟庭苇，她的善意在现在听起来都觉得她每一次唱歌都是在用力的微笑，这首叫做无声的雨。 站在摩天大楼的顶上，隔着晶晶玻璃窗，外面下着雨却没声没响，经过多

我不难过这首歌之所以被很多人喜欢，我相信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这首歌 MV 的当中的情节，因为我觉得把情节和画面如果做很好的结合的话，可能对于歌曲的接受度本身来说也是一个帮助。这是孙燕姿收入在神奇专辑里面的歌曲， MV 的男主角呢是当时正当红的台湾电眼美男范植伟。继续接下来的作品呢，这首歌来自王力宏。我觉得很多时候呢，王力宏期待新鲜，但是我觉得在他越来越新鲜的同时，我们却回头去听很多他过往的作品。这首歌叫做《不可能错过你》。今天的王晶放音乐就是这样，继续会用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 有时候只需要一首歌就会想谈恋爱，忘掉不自由，钱会花很多，朋友责怪。有些时候有一朵玫瑰在我心盛开，就在这个时候彩虹跟着跑出来，那是你的微笑和你的爱。 老友是我